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22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北京接种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94.32%。 京城京市，北京再添2家互联网医保定点医院，常见病可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2021年服贸会开始预约购票。 国内方面，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都是浦东机场工作业人员。 安徽全面启动公共场所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二码联查。 8点开始，国际方面，美国《细胞》杂志刊发文章，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电视剧《扫黑风暴》盗版资源流传网络，版权方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江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疫苗接种的最新变化。截至8月21号下午2点，北京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达到2000.7万人。其中1846.2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94.32%，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59.62万人，第一剂疫苗接种率也超过了90%，达到91.86%。 从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呢，可以看到，北京市18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已经达到94.32%。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北京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了呢？就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副院长李海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了，70%以上就基本上就达到这个群体免疫了，超过90%就很高了。 那意味着北京现在是已经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吗？ 这个安全是这样，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就是它对这个整个群体的这个保护作用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屏障作用了。这个就是抗冲击能力比较强了，但是咱谁也不想这个无故的受这个冲击。那么这个高的一个接种率，就意味着就算是比方说这个破防了，突破这个你的这疫苗接种了，它出现的往往是这个无症状感染者或者很轻症的，它仍然可以会造成传播，但它传播完后呢，你这个人被感染的这个人也是就很难形成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他现在就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大家现在打了疫苗了，疫苗是不能够阻断你体内没有病毒，不能阻断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也不能够阻断你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只是你比较轻而已。你还是做防护，对，这个跟做防护，咱们就等于多了一层这个保护效应了。那现在呢，比方说我现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接种完了后呢，我本身出现重症的这个机会就显著的就缩小了。 不过李海潮院长也提示大家，虽然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可以放松警惕。 我们也提示大家，对于个人来说呢，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不是100%，而且产生保护性抗体呢，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继续来听李海潮的分析。 我觉得还是这样嘛，就是在这整个这个疫情这一波没有过去之前，你肯定还是要防的。 那比如说像现在，咱们是8月底了嘛，马上就90、11，就进入到这个气温比较低的这个过程了。那这个病毒对气温低可能更活跃哈。那在这个逐步气温低的这个情况下，咱们防疫啊，您预测一下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还是那几招，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个气温低，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病毒，原来咱们说的这个病毒容易在一些物体的这个表面，存在时间会延长。 那你这个病毒你总得有来的地儿，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如果把这个来的地儿切断后，这块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在这个室内，你待的时间就多了。但现在这个病毒早就证实了，说是你这个待时间十万，你包括这个这次德尔塔出来后，因为它传播能力很强，你在一个楼里边都变成一个密接人群了。你跟以前的这种密接的概念发生一个改变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不去想了很多，仍然是还是那些。该在的地方，该戴口罩的地方戴好口罩，然后呢，这个熟悉的地方没事的时候你就放松，从外面溜达这个回来了或者干什么，一定把手好好洗好了。 其实对于群体来说呢，在没有形成免疫屏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是容易传播的。所以说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那随着接种率不断提升，很多人也都是希望哈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对于这种期盼，李海潮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就是只要不是在那种大型城市，然后交通枢纽没有这样一个这个不可预知的这种播散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就回到从前了，就跟咱们那个国庆节前那种状态就接近。经过这次以后，可能对这个机场什么之类的，它应该会有些措施还会再升级的。国外现在这个疫情啊，它是此起彼伏的，就是包括这个你像美国现在疫情又加重了，在某些州你肯定，你要如果形成一个这个国际航班的话，某些州来的这个出现机会就会比较大。咱们跟俄罗斯的包括跟英国的，就各种吧，就是国际上的这些这个疫情没有控制很好之前，咱们肯定为了国内的这种能够维持一个，就是比方说一个基本上像一个清零的一个状态吧，你肯定是从这个交通方面要管控，那你不可能形成一个开放式的这样一个国际交往，这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就现在这个很多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就还是第一个，咱们国家人口基数确实太大了，咱们就算你像北京，假如说是把这个疫苗都打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多点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也对咱们是一个挑战。实际上， 不过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疫情输入和反弹的双重风险。没有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会受到新冠病毒的侵袭，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同样也会有发生重症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的风险。尤其是开学之后，学校作为青少年集中的学习生活场所，更容易发生呼吸道等传染病的传播。 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要求当中呢，麻疹、腮腺炎、水痘等传染性比较强的病一直是有很高的接种率要求的。为了共同做好学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确保青年人群的健康安全，市疾控中心建议不存在接种禁忌症的青少年最好都要接种新冠疫苗。只有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才能够共同筑牢人群的免疫屏障。 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研究数据显示，接种新冠疫苗，老年人死亡率、80岁及以上老人的住院率都有大幅度降低。因此，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非常有必要，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措施。提醒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60岁及以上慢性病人群，建议尽早接种。 另外呢，北京市疾控中心还提示，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新冠疫情期间，考生参加社会考试应该持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根据指引，考生在考试前14天及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考试当天体温正常且北京健康宝无异常的考生呢，可以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如果有异常者需要进行评估之后再确定是否参加考试。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继续来关注北京各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天通苑北交通枢纽，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进入枢纽全员进行测温，排队通道拓宽增加一米线，所有区域每两小时消毒一次。 在枢纽的三个入口处呢，都设置了热成像测温仪，所有进入枢纽的乘客都需要先经过测温通道。枢纽之内的商业设施优化之后，餐饮店铺也会被纳入到测温区域之内。 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会在今天早上6:30到11:00，对目前仍在风控管理中的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这一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风控管理的重要依据。 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在当日即可进行解封。 八月中下旬，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目前呢，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售票厅已经开设了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同时，北京各大火车站对所有的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的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北京南站始发涉及疫情重点地区部分列车停运，后续将视疫情防控需要，及时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车站还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人工退票窗口，减少旅客排队聚集等待。 2021年服贸会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举办，其中9月3到4号是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呢是公众开放日。即日起，观众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2021年的服贸会门票，实行实名制预约，票价20元。 公众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免费预约。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 APP、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和服贸会小程序注册登录，进入到购票预约系统。 门票呢是两馆通用的，不用重复购票。入场需要携带身份证来核验身份信息，预约当天时段有效。如果是赠送客户的话，每人最多可以购买20个兑换码，不能倒卖。9月7号下午4点结束展览，观众下午3点钟停止入场。 在观众观展期间，严格按照北京市严防严控的疫情防控政策来执行。 再来关注，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公布2021年第二批开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名单，新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德胜门中医院两家医疗机构。 按照规定，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互联网复诊服务时，将落实线上实名制就医，核查参保人员身份，规范医疗行为，为参保人员建立和妥善保存电子病历、在线处方、购药记录等信息。发生的互联网复诊费可以在线实时分解，及时结算。 医事服务费报销政策，按照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的报销政策，患者在线开具的药品也可以报销，可以选择适合个人需求的取药方式，药品的配送费医保不报销。选择到定点零售药店取药的，持社保卡在药店刷卡实时结算。 近日，首都儿科研究所所有科室开放互联网门诊小夜班号源，平均每天增加300多个线上号源。 进入暑期之后呢，首尔所皮肤科的预约号源啊，几乎都是秒光，门诊量增长10%左右。互联网门诊小夜班开通以来，14名皮肤科的医生全都参与了互联网门诊工作，医生12小时在线问诊。 首尔所皮肤科副主任高莹介绍，皮肤病大多位于皮肤表面，清晰的照片和详细的病史描述非常适合在互联网门诊进行咨询、就诊以及复诊。另外，很多慢性疾病，比如特应性皮炎、慢性荨麻疹、白癜风、斑秃等，需要长期治疗，患者需要定期复诊。互联网门诊可以极大满足皮肤病患者的复诊需求、报告解读等需求，真正实现在家看病。 首尔所自2020年6月份开展互联网医疗门诊，目前已经服务了8万余名患者。患者呢，可以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平台进入首尔所的互联网复诊预约，也可以下载首尔所的手机应用程序，点击线上复诊，选择就诊的时间和医生。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上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8月2号确诊的本土病例昨天已经治愈出院。8月20号0点到24点，上海市报告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过对这2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在昨天又发现3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经市专家组会诊，新发现的3例都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已经转运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也就是说呢，5例涉及浦东机场的确诊病例都已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据介绍，新增的3例病例都是浦东机场境外货机工作人员，目前浦东机场运行正常，对于市民的出行总体不会有大的影响。 昨天，湖北荆门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通报了一起落实小区封闭管理规定不严的典型案例。湖北荆门一小区封闭管理规定不严，多名干部被处分。 湖北多刀区多刀石街道明泉社区海纳嘉诚小区在8月7号到11号封闭管理期间，没有严格落实小区封闭管理相关规定，出现多名无证人员出入小区，卡口有时无值守人员在岗，出入情况没有严格登记等问题。 8月12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地区工作组下发规定，严禁居民院内活动，确保足不出户。但是此后，这个小区仍然存在许多居民下楼散步、聚集聊天、相互串门等问题，而且无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存在严重的疫情传播风险。8月16号，小区确诊了2例新冠肺炎病例，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责成多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作出书面检查。对履行疫情防控督办检查职责不力的多刀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旭，机关干部李彦林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落实海纳嘉诚小区疫情防控措施不严的明泉社区居委会委员潘俊华、网格员王蓉蓉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把目光转向安徽。安徽省多个城市相继发布通告，截至8月20号，全省16个地级市已经全都要求在公共场所启动公共场所实施健康码和新冠疫苗接种记录二码联查。 联查场所包括办公楼宇、居民小区、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旅游景区、健身房、电影院、网吧、棋牌室、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有的进一步将联查范围扩大到学校、医疗机构、车站、机场、银行以及宗教场所等。 相关通告要求，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无智能手机人员进入公共场所呢，需要出示疫苗接种单位发放的纸质接种凭证。 再来关注节气变化。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的8月23号5点35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炎热暑天即将结束。这个时节，徐徐秋风，微微凉意，悠悠秋韵，万金难寻。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树伟介绍说呢，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通常在公历每年的8月23到24号，处暑时节呢，不仅秋色渐浓，而且是到了收获的季节，果树上挂满了累累硕果。广大农村呈现处暑满地黄、家家修檩仓的秋收景象。 在处暑时节，公众应该如何养生保健呢？罗树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这个时节早晚温差大，气候干燥，细菌和病毒容易繁殖，应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以免着凉感冒。 饮食上呢，应该清淡一些，可以多吃百合、莲藕、蜂蜜，还有一些滋阴养肺、润燥生津的粥类或者是汤品，少吃寒凉的瓜类，以及加重秋燥和耗气伤津的辛辣烧烤之物。起居方面应该早睡早起，适时的午休，同时呢也要适量运动，加强锻炼，以慢跑、散步还有打太极拳等为宜。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宪云，我今天给大家讲述百岁战麻斗士李焕英的故事。从57岁至今，李焕英的人生都给了麻风病研究，是他让麻风病变成了可治疗的普通疾病，也是他让麻风病人从鬼变回了人。1921年，李焕英出生于北京，1946年前往美国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50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7年多时间里，李焕英访问多国，许多亚非国家贫病交织的情形，使他深切感受到因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而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1958年，他拒绝了世卫组织的续聘，放弃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每一位海归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回国？ 李怀英对此的回答是：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忘本，我应该回家，回家正当其时，我要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回国后，李怀英深入到传染病这一领域。1978年，他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那时开始，让大家闻风丧胆的麻风病伴随他余下的工作生涯。在众人谈麻色变的时期，李怀英始终在为消除麻风病做着努力。他为病人争取到世卫组织的免费药物，他深入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云南麻风寨，还会和病人握手和拥抱。他说这样做就是要让病人对他有信心，相信医生能够治好这个病。经过10年监测，用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治疗的患者复发率仅为 0.03%， 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短程联合化疗法这一巨大成功引起世界卫生组织高度注意，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1996年，李怀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2007年1月29日，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正麻风病人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约52万人减少到现在的6300多人。中国已经走出了麻风病时代，52万到6300人，这其中凝聚着李怀英抗击麻风病50多年的心血。50年来，他先后为病区患者筹集医疗药物器材共数百万美元，捐赠15辆吉普车用于麻风病区的医疗工作，而他自己却依然坚持每天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中国医学基金会将第一个医德医风奖的水晶杯授予了李怀英。2007年2月，李怀英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界第二次享此殊荣。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95岁的李怀英宣誓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他说：我回国不后悔，一辈子跟麻风病打交道也不后悔，但不入党会后悔。为什么年逾90才申请入党？还不行，我还不合格。李怀英之前总是这么说，服务了快60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在入党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我很多荣誉和鼓励。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目前我国现存麻风病人不到3000人，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是李怀英的理想。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要继续努力工作，坚持为国家做事，造福人民。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早晨呢5-6点钟的时候，北京的北部地区像延庆啊、怀柔、密云出现了一些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基本上都不足1毫米，这些地区呢也发布了雷电的蓝色预警信号。通州的南部局地呢也有一些回波发展，出现了小阵雨。到7点钟的时候呢，这些降雨回波基本上都有移出北京了。目前呢北京是多云天气，气温呢大多在23-24度， 今天呢，白天夜间呢，北京高空是偏西气流，低层因为西南风影响，湿度比较大，所以还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31度，最低气温23度。白天呢，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夜间呢，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但是雨量总体都不大，都是小雨量级，就是1-2毫米的这种小雨量级。但是呢，今天周日呢，如果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雨具随身携带，可能会有一些小范围的回波影响，下一会儿小阵雨啊什么的。另外呢，汛期以来北京的降水呢是降水量呢比常年平均呢是偏多了70%，近几天的降水呢也比较多，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周末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啊、河道呀、这些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游玩。 嗯，王工，那下周这个天气趋势会怎么样呢？ 下周周一周二就是23到24号呢，北京市受高空的低涡系统影响，会多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周一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呢尤其要注意避让这些积水路段，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到下周的中后期呢，北京目前看的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下周的气温是比较稳定，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就是伏天过去了，天气是逐渐凉爽舒适的，比较适合大家出行。 嗯，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王工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可能有降水的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几天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古北桥上落，你该睡觉落，中北床上落，你该起床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美国细胞杂志刊发文章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影城内测票被炒到了5000元的高价，4人因此被警方行政拘留。 电视剧《扫黑风暴》盗版资源流传网络，版权方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江宁和孙畅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国际视线。8月20号，位于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载有中国人员的车队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一名中方人员受轻伤，2名当地儿童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日前，当地媒体透露了这次袭击事件的更多细节。 据介绍，当时车队经过这个地区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跑向了经过的车辆，而巴基斯坦一位穿着便衣的士兵冲过去拦住了这个男孩。这个男孩立即在距离车队大约15米到20米的地方引爆了自己。 这次爆炸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中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最近的瓜达尔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有2名巴基斯坦儿童死亡，其中一个10岁，另一个11岁。 事件发生之后，比卢支解放军发表声明，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公开资料显示，比卢支解放军经常在巴境内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政府于2006年宣布取缔这个组织，2019年美国国务院宣布这个组织是恐怖组织。 近期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严峻，连续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当地多名中国公民伤亡。 经过20个美国亚裔团体日前联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后者暂停美国司法部正在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并且对这项计划是否基于种族等因素不公平对待亚裔进行独立的调查。 所谓中国行动计划是由美国司法部在2018年正式启动，宣称旨在调查被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商业机密窃取和经济间谍活动。 这封公开信写道，中国行动计划表面上是旨在调查并起诉经济间谍活动和窃取商业机密行为，实际上却让亚裔美国人、亚裔移民或者是其他人，尤其是华裔科学家遭受了种族定性、监视和不当起诉。所谓他们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或存在窃取商业机密行为的相关起诉没有证据支持。 信中说，拜登政府应该暂停中国行动计划，等待独立调查结果，以确定这个计划是否基于种族、族裔或血统而不公平地针对个人。今年7月底，近100名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司法部长加兰调查其部门涉嫌对亚裔进行种族定性的行为。 这封公开信还对拜登政府指示情报部门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表达强烈的担忧，敦促拜登加大力度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和暴力事件。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在纳瓦利内被下毒事件1周年之际，对参与纳瓦利内事件和俄罗斯化学武器计划的俄9名个人和2个实体实施制裁，受制裁对象多与俄联邦安全局有关。声明还表示，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的俄国防部2个科学家实验室参与了俄化学武器能力研发活动。 此外，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当天就北溪二项目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认定涉及这个项目的俄罗斯2个实体将受制裁，另将2艘船只列为将被冻结财产。美国政府今年3月称，纳瓦利内去年8月被俄方下毒，并且以此为由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并对美方的制裁予以了反制。 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北溪二项目，称其为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而德国和俄罗斯呢，则表示这个项目是商业项目。俄政府称美方阻挠北溪二项目意在挤占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的美国天然气。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承诺将撤离所有想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及协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但是他表示撤离任务是危险的，不保证最后结果。 与此同时呢，阿富汗政府和军队迅速崩盘，美方撤离过程当中的仓皇失措和混乱场面令人大跌眼镜。为了救场，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展开了双线谈判。 一方面，美国外交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相关方代表继续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在阿首都喀布尔试图与塔利班人员直接沟通，要求对方保证美方人员的安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证实，美国和塔利班双方直接对话频率至少每天一次。美国希望对方保证撤离通道的安全。目前美军能够确保撤离飞机安全离开，但是难以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到达机场。 一名在中亚地区工作多年的美国外交官说，塔利班指挥结构不完善，因而一些由高层谈成的协议可能无法完整的传达给底层的武装人员。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扎德勒仍然留在多哈，与塔利班、阿富汗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多方代表谈判阿富汗的冲突政治解决方案。不过，大部分塔利班代表已经离开了多哈，进入阿富汗境内，双方只能继续通过电话来沟通。 再来看疫情方面，多国科学家合作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溯源综述性文章本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这是这个领域专业人士基于已有科学证据对于溯源问题做出的重要评判。文章有力驳斥了一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并指出从动物到人的跨物种传播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 据了解，一共有20多名世界主流科学家合作撰写了这篇文章。文章说呢，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流行病是由新型病毒逃逸引发，也没有数据表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的实验室正在研究新冠病毒或任何足以成为新冠病毒祖先的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常规的病毒基因组测序，但这种操作无需细胞培养，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早期的新冠病毒分离物无法感染野生型小鼠等事实也表明，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中的功能增益研究而获得。 文章作者还审核了支持新冠病毒人畜共患起源和自然进化方面的证据，说呢，绝大多数能感染人类的病毒都是人畜共患起源，之前的几种人类冠状病毒也是如此。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史来看，它的出现与先前和动物市场相关，仍因人类暴露导致的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相似。 文章在结尾写道，如果不能通过合作与认真协作的研究全面调查新冠病毒的人畜共患起源，世界未来面对由同样的人类活动引发的大流行时将会依然脆弱。 好，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日前，以色列政府宣布扩大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年龄范围到40岁以上的人群之后，年近50岁的总理贝纳特已经率先的完成了接种。 以色列上个月开始给年满60岁的人群接种加强针，上周开始给年满50岁的人群接种。以色列卫生部表示，依照专业人士的建议，加强针接种对象扩大到40岁及以上人群，同时建议教师、医护人员、孕妇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全体接种加强针。接种加强针的人必须要已经完成全程接种至少5个月。 以色列去年12月启动了新冠疫苗的接种，主要是采用辉瑞疫苗。开始接种之后，效果一度非常显著，新增病例大幅减少。但是由于高传染性变异新冠毒株德尔塔传播，6月中旬以来，以色列的新增病例数迅速反弹。 在以色列大约930万人口当中，超过540万人已经接种2剂疫苗，将近130万人已经接种了加强针。 古巴药品监管机构20号宣布批准该国自主研发的2款新冠疫苗投入紧急使用。这2款疫苗获得紧急使用后，可以用于国内的大规模接种，并可以向他国出口。 古巴国家药品设备和医疗器械控制中心当天在其网站上称，这两款疫苗满足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要求，因此授予这两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疫苗由古巴分离疫苗研究所研发，目前适用于19岁以上人群的接种。 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将会在8月24号开幕。东京奥组委昨天宣布，当天新增15名与残奥会相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残奥会相关感染者已经累计超过100人，达到101人。 在昨天新增的感染者当中，有一位是刚从国外到日本的选手，还没有进入到奥运村。剩下的14人则包括残奥会工作人员等。东京奥组委还透露，在20号的检查中，有9名参赛选手被检测出阳性。 目前呢，有关选手都被采取了隔离措施。东京奥组委将会在每天对其进行检测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让这些选手参加训练和比赛。 由于每天新增新冠病例数居高不下，韩国政府近日决定现行疫情防控措施再延长2周，从8月22号延续到9月5号，并且做出部分调整。 韩国政府决定继续在人口占全国半数的首都圈实施最高的防疫响应级别，即4级，其他多数地区呢维持3级的防疫响应级别。不过，在实施4级防疫响应级别的地区，餐厅、咖啡厅堂食时间缩短1小时，由最晚的晚上10点提前到晚上9点钟，闭店之后可以提供外卖服务或者是自提。 另外，按照先前的规定，在4级防疫响应级别下，晚上6点之后最多只允许2人聚会。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这规定放宽到最多4人，但是其中至少2人必须要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截至目前呢，韩国大约48%的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大约21%的人完成了全程接种。韩国政府计划9月底之前实现70%首剂接种率，11月份实现群体免疫。 好，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点13分，这里是江宁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进入旅游资讯，先带您到京郊去走一走，因为在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下呢，京郊还是有很多人去光顾的哈。那么接下来，像那种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就成为亲子家庭带孩子们过周末的一个首选。今天我们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您去了解一下密云区的野鸭部落。 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位于密云区清水小镇北庄，大黄岩河、小黄岩河、清水河三条水系流经小镇后进入密云水库。清水河湿地属于潮白水系，背靠国家自然保护区，气候凉爽，环境优美。区内约有70多种鸟类，河面宽大，水中生长有芦苇、香蒲、睡莲等多种植物，适合玩水和自然观察体验。这里有明代古长城遗址与澄兴密三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小镇边一处有山有水有树林的露营地和蜜蜂工厂是学生们户外体验的场地。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负责人李俊满介绍， 户外可以亲身体验乡村的种植养殖，来到蜜蜂工厂观察蜜蜂的工作，了解蜂蜜的生产和加工过程，在专业养蜂人的带领下，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可以近距离观察蜂巢的内部结构，还可以亲手提取蜂蜜，品尝新鲜的蜂蜜。 这片营地是由70年代的老服装厂改造而成，营地建筑面积约7000多平，有3000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包括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艺术等主题，并拥有幼儿专区，包括水工乐园、运动滚球、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等30多项互动设施。营地单日容纳100到200人次左右。同时，双减政策下，家庭孩子托管服务需求不断上升。野鸭部落采取了预约方式，周六单日入园人次也控制在200人左右。建议市民朋友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订房入住。参观儿童探索馆门票价儿童100，成人30，一大一小套票118元。 再来关注长城抢险项目的启动。昨天，长城怀柔段第170号敌台及边墙抢险项目正式动工，在排险加固之后，将保持长城古老郊野风貌。 这是今年北京市十个长城抢险项目当中第一个开工的项目。 怀柔段长城65.4公里，一共有284个敌台敌楼，其中呢154号敌台被民间称为北京结，万里长城由此分岔，一路是外长城向延庆四海镇方向去，一路是内长城往昌平居庸关方向来，内外长城在山西偏头关汇合。 这次抢险的范围是在怀柔段的170号敌台以及170号往154号方向的43.36米边墙。抢险重点是对敌台和两处坍塌段进行排险，对于敌台将清除浮土和灌木，并且疏通水道，确保敌台上排水通畅，避免雨雪带来的冻融等病害。坍塌段主要分为三步，对于砖石进行归砌。 长城抢险项目施工难度巨大，主要是因为抢险的项目大多是一个孤零零的敌台以及一小段边墙，要为他们单独架设水管，搬运材料上山，这就需要农用车拉一段，骡子再驮一段，然后呢还要靠人工肩扛背驮。 抢险施工的确难度很大，好在从2016年以来呢，北京市对于长城修缮和抢险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这些宝贵的经验都会在现在及今后的项目当中运用。今年怀柔区共有四个长城抢险项目，其余三个项目也将会陆续开工。 近日2021第二届绿美精华摄影展完成了作品评选，作品涵盖全民义务植树、风景园林等七大类，从不同的视角展现绿美精华风采。不久之后呢，这些作品会在公园展出。 这次主题摄影展以共建美丽北京、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作品征集历时6个月，最终是从12000多张照片当中选出了200幅优秀作品展出。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宣传中心的主任马红说呢，主题摄影展的目的是倡导居民共建首都生态文明，共同维护和建设首都的生态环境。未来园林绿化局不仅要在绿和美上做文章，还会在活和用上加大引导力度，展现更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 从前天开始，北京环球度假区启动了内部压力测试，不过内部压力测试不面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但是有多家媒体报道说，内测票在多个平台上被黄牛炒到最高4888元的价格。 昨天根据通州公安分局发布的通报显示，针对有人举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的情况，警方依法开展调查，将违法行为人彭某男22岁、魏某斌男19岁、范某强男25岁、吴某虎男45岁查获。 经查，四人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环球影城内部测试体验资格，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目前，四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虚假门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先来关注残奥健儿战东京。后天2020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中国国家残疾人羽毛球将会第一次作为残奥会的项目亮相东京残奥会。目前中国队参赛的9名队员已经做好准备，期待在残奥赛场为国争光。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在北京市朝阳区气摩体育馆内，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正在备战东京残奥会。羽毛球是在2014年才正式被批准成为残奥会比赛项目，因此东京残奥会将是残疾人羽毛球比赛在奥运赛场的首次亮相。这一时期的运动员能够赶上残奥会这个契机，无疑是幸运的。中国残疾人羽毛球总教练董炯表示， 我在之前的时候当了一个教练是没有残奥会的，所以大家只是亚运会、亚残运动会在一起训练，所以呢，那时候那些老队员现在相继都退役了，那这些年轻运动员都是后来上来的，那大家后来得知到有残奥会了，也都很兴奋，所以这些小孩其实他也是挺幸运的，就是坚持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有奥运会的机会了，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残奥会羽毛球比赛分为轮椅组和站立组两个组别，每个组别还会根据身体情况进行不同级别的划分。为了获得残奥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从2019年开始征战积分赛，最终有9人获得了9个项目的名额，其中轮椅组6人，站立组3人。来自贵州的杨秋霞将参加站立组5级的比赛。站立组需要练习脚下的综合步伐，辛苦而枯燥的训练曾一度让她想要放弃。 就综合的一些步法，就比如说就是一个步法要30秒啊，然后再一共有6个动作，然后不停地换，然后就6个动作循环完，然后再算一组，然后做6组，就比较累吧，有时候都想放弃，但是没办法。 持之以恒的训练换来的是实力稳步提高，这让杨秋霞对即将出征的残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到比赛的时候就发挥的比较稳定吧，我觉得尽量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吧，这是一个目标。 轮椅组的屈子墨虽然只有19岁，但他已经拥有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奥运会开赛以后，他时刻提醒自己，赛场没有永远的强者，每一场比赛都应该小心对待， 不能小看对手，不可以轻敌，把每一场比赛都打好。虽然我们最后的对手应该还是韩国队，但是其他的对手像日本、泰国、德国这些都是能有力竞争的，这些都不容小视，都不可以小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这个奥运会来说，如果正常的话是能站到领奖台的。想奏国歌，想站上领奖台唱国歌。 每一番成绩背后都是队员精心的付出，而作为残疾人运动员必定会加倍心力。在陪伴了中国残奥运动员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之后，作为总教练的董炯希望每名运动员都能够圆梦奥运赛场。 我希望他们在残奥上取得，每一个人我都希望拿冠军，取得好成绩，但实质上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每个人的努力和付出真的都是超越了自己的极限。因为我过去当运动员嘛，也很备战奥运会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也努力，也刻苦训练，而且那时候我在国家队也是一个苦练的一个标兵。但是看到他们的训练，其实他们要不光是要完成你的训练，超越的训练的内容，同时要克服自身的一些这个不足。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讲他们是很难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他们这种精神，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希望他每一个人都取得冠军。 嗯，再来说说电视剧《扫黑风暴》盗版资源流传网络的事情。 嗯， 近日由孙红雷、刘奕君、张艺兴主演的扫黑除恶题材剧《扫黑风暴》正在热播，那么网上却出现了全集泄露的盗版内容，引发热议。昨天，《扫黑风暴》版权方发布了反盗版声明，表示已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盗版来源，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同时呢，版权方恳请广大网友和观众以实际行动支持正版，共同打击盗版。发现盗版的相关线索，可以通过电视剧《扫黑风暴》官方微博进行举报。 目前28集电视剧《扫黑风暴》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CCTV8播出近半，在视频网站的超前点播也播出过半。那么遭到全集泄露，对于这样一部悬疑色彩浓厚的政法剧集来说，确实影响不小。出于好奇，看过盗版内容的网友表示，泄露版本的剪辑内容和正版有差别，内容不连贯，顺序颠倒，观看体验也很差。 扫黑风暴内容取材改编自全国扫黑办提供的真实案件，该剧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等指导。在版权方发布反盗版声明之后，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对声明进行了转发。 近几年电视剧《庆余年》等热播剧在播出期间也屡遭盗版侵害，但是各家版权方纷纷通过法律渠道维权之后，基本都没了下文。有网友表示，盗版者对于扫黑风暴下手太过猖狂，在支持剧方维权的同时，大家也希望这次的反盗版事件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近日，腾讯视频就其平台独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被侵权一事对抖音发起了诉讼，索赔1亿。昨天晚间呢，抖音发布官方公告回应，表示剧集与抖音存在官方合作，并且已经及时的处理腾讯投诉的视频超过8000个。 抖音方面表示，平台上相关视频多数属于粉丝响应剧方宣传号召，或是为支持自己喜爱的作品和演员自发进行的宣传行为。也有部分媒体和政务账号参与，无法判断这些视频是否会被视为侵权。公告显示，被投诉账号当中还包括有中国长安网、视听中国、CCTV 电视剧等媒体和政务机构的账号。 公告还表示，腾讯相关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抖音就扫黑风暴节目沟通合作，此后与腾讯合作惩治扫黑风暴的第三方与抖音达成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在抖音开设电视剧官方账号并且发布内容，开展站内挑战赛及短视频征集大赛等宣发活动。目前扫黑风暴官方抖音号已经发表102个作品，获得近千万的点赞，目前还在更新当中。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手游《江南百景图》将岳飞设计成投降者，制作方再次致歉。 本月6号呢，游戏《江南百景图》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款游戏新增人物岳飞的 Q 版人物例会。在设计图当中，历史上的南宋名将岳飞的形象呢，被设计成了赤裸上身、牵羊冕冠。然而，岳飞虽然袒露上身，但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却没有显露。 据中国历史研究院岳飞肉袒牵羊历史不能游戏这样一篇文章介绍，肉袒牵羊是古代战争当中战败国向战胜国投降的一种仪式，战胜国要求战败国俘虏赤裸上身，脖子系绳，像羊一样被人牵着任人宰割，因此在牵羊礼当中经常会有人不堪受辱而自杀。 游戏方的这一举动呢，引得很多网民质疑该游戏侮辱历史英雄。11号晚间，游戏官方发表声明宣布，已经将游戏角色岳飞改为手执长矛的将军形象，并且对引发的争议真诚致歉。昨天，这款游戏研发和出品公司椰岛游戏发布道歉声明，承诺会做出整改。 椰岛游戏方面表示，已经对相关责任人处以停职处分，并将对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整改，包括彻底移除游戏中的角色岳飞、秦南归也就是秦桧、魏九天、魏忠贤等等。已经拥有角色的玩家将获得定制补偿，之后呢，也将会建立和加强有效的内容审核流程，并建立编审顾问组，对游戏内容进行指导和监督把关，共同实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初心。 好，北京时间8:27，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8月24号，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今天我们来认识两位资深的奥运会志愿者。刘晨是一名北京冬奥组委专门负责奥林匹克教育宣传的工作人员。他与奥林匹克结缘是在2016年夏天，那时他只身一人跨越太平洋去了巴西，成为一名里约奥运会的志愿者。那么，刘晨在志愿工作中发生哪些故事？他又是怎样理解志愿精神的呢？我们一起来听由城墙采制的故事，志愿有你会更好。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风筝在柳伯伯的控制之下迎风飘扬， 这是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开幕式上，一个俄罗斯小姑娘正被一只巨大的风筝放飞天际，游历俄罗斯的优美风光。 这是乌拉尔山非常有特色的景色。乌拉尔山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 而在一年前，一个在俄罗斯的中国小姑娘也开启了她的奥运会梦想之旅。不过可惜的是，她并没有能搭上索契冬奥会这班车。 在俄罗斯做交换生，那个时候就帮助他们翻译在俄罗斯发放的关于介绍中国的这些小的宣传册。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志愿服务的概念，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要离开俄罗斯了，然后那我可能会想，我下一次可能会什么时候来，会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呢，前面有一个奥运会，哎，觉得奥运会我能不能参与，